神奇的魔法是开心大喇叭，让我的世界千变万化。它是旋转的木马，用彩色的烟花把所有烦恼一点一点融化。 跟着我一起出发，你就是 superstar， 明天的美好生活要一起到达。 快点把鼻血擦擦，闪亮的不像话， 好心情开满鲜花，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 有媒体发布了中国青年颜值竞争力报告，根据这一份报告呢，各年龄段人群呢在近十年感受到了颜值压力持续增加，年薪30万以上的受访者100%认为颜值对升职加薪是有用的，你怎么看？南昌呢有两个女生呢摆摊卖娃娃引起了关注，因为这些娃娃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抓的，他们还传授了一些抓娃娃的独门绝技，说现在因为毕业娃娃太多了，所以呢就想到跟室友一起来摆摊售卖抓娃娃技能，各位了解一下。 Hey, what's the big idea? My god.白白浪费一生 Say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不让时间把你生吞，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王子才会现身。 My God, My God, Oh 世界这么大。 My God, My God, 有你世界变好大。妈妈说梦想卡通半疯狂，有棒棒糖也有苦糖，在做生活用力去品尝。 格中滋味不一样，看那 Facebook 的女孩每天对电脑谈恋爱，地球还有好多爱等着你快快爱。不断蹉跎，每天盲目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像我这个样子的女生，大步走路，用力呼吸，相信童话故事会发生，哦，相信就会发生。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童话也会发生。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50%，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6大城市8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奶茶说炒米就是力量，手把肉说烤羊排说的对，身在江湖没有什么事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经典九六九美食江湖5月26号鬼街免费霸王餐之旅开始招募，九六九主播英奇带你来鬼街吃肉肉，不管你是普通上班族还是白领都可参与报名，与主播面对面吃完大餐还送餐券，通通都免费。现在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吃肉肉即可参与活动。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叫醒手指，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音乐早餐，让音乐焕发神采。 Good morning, good night. I like it happy, this summer, this sunshine, it's green. Cause if I wanted to go.

想表弟，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 love love love， 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love love， 你的距离和我只差零点。 华东师范大学食堂的小龙虾上市了，只卖30块钱一斤。同学们都表示说，学校食堂的小龙虾呢，已经卖了很多年了，性价比高，实惠又好吃，口味越来越丰富，又是别人家的食堂，可以说是很羡慕了。 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像独奏错字，抱住我会死。谈言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由得我死。

为什么我要逃脱？谢谢你给我一个快乐的梦游，如果我忘了我，请帮忙记得我。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鲜花，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鲜花，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上海首家无毛猫咖啡店营业了，店里面无毛猫总价呢达到了50万，每个月光是猫咪们的开销就将近3万。无毛猫呢性格温顺，卖得了萌，淘得了气，没有毛的身体呢完全不 care 换毛季的到来，所以撸猫再也不用担心猫会掉毛了，有没有感觉来这里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享受50万的服务了呢？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Let's go.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 our toes,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our phones, phones. Drop top and playing our favorite CDs.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 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 tock on the clock, but the party don't stop. No,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everybody getting crunk, crunk. Boys try to touch my junk, junk. Gonna smack him if he getting too drunk, drunk. Nah, nah, we go until they kick us out, out of the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Police shut us down, down. Ho, ho, shut us down.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互动媒体集团 CEO 洪晃。 我个人的嗜好是设计，我觉得设计是改变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如果习惯如果改变了的话，社会也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著名主持人杨澜。 那就是每一个实验都是由无数的失败组成的，所以即使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世界有如此多的不可能、不确定性，虽然未来有许多的未知，但正是因为你不确定，正是因为你未知，你才诱惑着我不断地去探究，不断地去创造，这才是青春的真意所在。 著名歌手陈奕迅。 真的是很艰难的，别那么容易放弃，艰难是肯定的，你做哪一行都很艰难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不要怕吃亏。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说到经典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不做很超前的设计，可能今天流行什么颜色呀，你做一个什么大紫或者大绿大蓝的东西，给人感觉好像哎挺稀奇的，但实际上这种设计也好，这种理念也好，看几天新鲜，其实极简就是经典。我们看到的苹果也好，看到这些成功的这些产品，其实都是极简风格。 我认为经典就是能够永远不过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听起这首歌，什么时候重复看这本小说，都会从当中又会吸纳很多精华新的东西。 怎么讲呢，我觉得经典就是纯粹啊，越纯粹，真正它呈现出经典的作品。在音乐上来说，目前最流行的音乐风格现在应该也不是 trap 了，所以现在其实慢慢浮现出来的，比如说在星级最好一点的这种酒店的 lounge 里，其实慢慢真正浮现出来还是 house， 更容易让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啊去接受。所以我觉得其实 house 类的很多音乐风格都是比较纯粹的，就是经典的。 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会枯。 好不好用余下 讨厌这种问题，每一次都破坏我的情绪。两人的爱与情是不平衡天平，怎么证明谁爱得重，谁爱得轻？ 早上九点，环保节能很重要，但音乐可不能省哦。我是戴了叮当，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精。